Tell me now, honey， 你倒是说来听听看，我究竟是怎样的女人？愿为爱付出，为爱坚强，为爱认真，为爱虔诚。就告诉我生命里唯有了我才完整，再困难的事也可能。就告诉我让你驯服的不是我的青春，不管我多老你也不闷。我转眼竟陷入所有女人，我会日夜不分释放爱意温存。我当然多变如所有女人，我会勇敢承认，只要有真爱我的人。也为爱付出，为爱坚强，为爱认真，为爱虔诚。才完整，困难的事也可能。就告诉我，让你驯服的不是我的青春。